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早晨早晨，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又开始啦。PC 早晨啊， 早晨好， 系今个礼拜咧讲下夜缤纷之后嘅一啲成果啦。 系 咁啊，见到旅客们咧都喺各大内地嘅社交平台啦，推广一下香港嘅旅游文化啦。咁、特别喺湾区入边啦，都多咗民众入境嚟到香港去玩啦，特别系玩一个叫 City Walk 啦。 系 咁啊，内地都极度火红啦。你打香港呢两个字咧，后边就会跟住。City Walk 噶啦，系啊， 咁几好喎， 系啊，咁 有啲新嘅主题出现咗， 系啊，叫城市漫游啦，咁啊，佢哋系咁样 plan 嘅，你听一下啱唔啱数啊吓？先由香港岛嗰边玩啦，朝头早咧可能就食个叫做点心专门店嗰啲嘢先， 系， 即系一盅两件下，即系你知道香港有间点心专门店都好出名噶啦，喺东南亚地区咁样，好食完之后咧坐叮叮车，佢哋都系咁叫，佢哋唔叫电车噶，因为电车咧啱嘅，我哋香港土生土长嘅人咧就会觉得啊，电车一定系两蚊搭个价啦咁样。咁但系佢哋会叫叮叮车，因为咧内地如果用中文译嘅电车咧，可能会系电能车啦，或者系其他 有好多啊，有机会系电瓶车啦， 系电瓶车啦，因为好容易 mix up 啊。反而咧叮叮车咧， 对象啲 内地嚟讲咧就容易讲。我哋香港有阵时都话，我系搭叮叮去由铜锣湾翻去中环啦，咁我哋都会咁讲。 其实内地咧有好多铺头啦，或者好多商场咧，都吸纳咗好多香港本土嘅文化。 系啊， 例如我见到咧一啲类似香港嘅雪糕车咧，成架摆咗喺个商场里面。 系啊，咁啊，所以都几有趣味。咁坐完叮叮去边咧？咁可能咧就喺嗰个海旁嗰度咧，即系睇日落打下卡啦咁样。咁可能攞住杯咖啡啦。直情咧有报章嘅记者朋友访问咧，话啲内地游客咧奉若神明啊，将个坚尼地城嗰个海边咧， 系 佢话必到啊！依家香港必到嘅景点啊，嗰、那个你点估到嗰个 睇日落啦？ 转弯打卡位系啊，睇日落啦，同埋即系一套香港嘅经典电影啊，车手啦，八千转两米车嗰阵时，阿余文乐未咁样劈入去嗰个弯嗰度嘅， 睇嚟啲停车场同后巷池都会变成景点啊！ 系真系唔知道啦吓，咁所以都几有趣味嘅。 不过我自己咁讲啦，即系其实成个香港嘅旅游配套咧，我觉得。是游客本身个旅游方法开始有啲唔同咗。 是啊是啊。 可能已经唔再跟团，或者我问返各位啦，即係去旅行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少咗跟团。 是啊，即係自己想去边就去边囉、啊。 所以或者去到嗰度然之后去当地嘅团啊等等，或者自己去玩咁样。 是、 啊。所以我成日都会諗、香港其实喺个旅游配套上、尤其是喺一啲旅游景点与景点之间嘅交通配套。 係、 咪可以再諗多少少、 香港岛嗰边个联网就容易啲做咯，因为叮叮车连结咗成件事啊嘛，即系譬如你食完点心，跟住就大管扫上去又认识一下，跟住上翻落去又可以去头先坚尼地城等等城城又打卡，跟住再过翻去可能铜锣湾啊，或者依家兴嗰啲寺庙游啊，咁你可能上到上环好出名嘅文武庙啊，嗰度叫做天马乡游啊，咁样嗰啲亦都系得噶， 系啊，即系我见到其实例如系成都咧，佢哋将好多个景点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旅游专线咧， 系 专系俾佢景点博景点去嘅，咁令到大家咧即系作为一个自由行嘅旅客咧，可以去到更多嘅地方同睇到更多嘅嘢。 啱啊！我估香港嘅旅游产业咧，应该发整为零啊，重新用一啲新嘅思维咧，再出发啦，去谂人哋啲需要啲乜嘢，我哋就再供给，咁样咧就能够可以对接得到啊，旅客又开心又称心啦。咁啊，讲开又讲啊，即系。 故宮咧都迎來一個好高嘅人流啦。咁即係喺國慶假期嘅時候咧，哇！直情咧有接近咧好多人咧去故宮嗰度參觀。 咦？呢、這個假期我係有去故宮㗎。 去飲茶定點先？ 係去飲茶。 喂，原來故宮上面有茶樓，我都真係唔知喎。 係啊，四樓有間茶樓㗎。 係，但係 walk in 定還是係點樣啊？使唔使排隊排好耐㗎？ 唔使嘅，即係我見到其實係首先佢唔需要買飛入場嘅、哦，即係去嗰間酒樓，我唔需要喺 買票 飛啊，去睇之後先可以去食。 佢切割嘅飲茶還飲茶，係 啦， 睇展還睇展嘅。 地下嗰層咧入去話哦，你上去四樓飲茶咁佢。就会有另一个门口可以搭到 lift 上去上面噶啦，系啊，几好、啊哦，我觉得个环境唔错嘅。 嗯，咁大家又可以喺礼拜六嘅时候揾啲落子啦，揾啲好嘅去处啦，撑一撑香港嘅经济咧，都系一件上心落事嚟嘅。 冇错，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继续揾你啊！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追光人动画设计北京有限公司嘅代表啊，陈建喜先生同我哋分享嘅。你好啊，陈生。 你好啊 ，O。 系你好，你好。咁啊，上集咧我哋讲咗好多电影啦，咁啊埋下一个伏笔嘅，因为咧我讲少少啦，《长安三万里》咧入边咧主要两个角色，一个咧就系高适啦，一个咧就系大家。更加認識嘅李白啦，咁但系咧，其實佢哋仕途都爭啲嘅，一開始嘅時候咁啊，又係因為嗰陣時嘅歷史背景就係、是、啊唐朝盛世啊嘛，個個都係叻人嚟嘅，個個都文字又叻啊，武打又叻嘅，等等盛盛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咁人哋梗係有個制度，就係、是、有門第嘅制度啦。咁李白究竟點樣？突破到个门第制度而成为咗依家家传户晓嘅一个诗人呢，或者高适啊，究竟佢又点样去同李白嘅啲相知相遇啊，而又产生咗好多唔同嘅创作灵感啊等等呢，就係成个呢长安三万里其中嘅一啲点子啊吓。嗱，陈生上一集就埋个伏笔啦，就係讲呢，喂，长安三万里入面呢唐朝嘅人呢全部都好似大力士咁样嘅。是真唔係㗎，啲比例點解會係咁㗎？咁啊，交俾創作人去解釋一下好嘛？ 我哋嘅比例其實主要喺設計嘅過程中，我哋去到好多博物館啦、啊，去睇好多嘅以前嘅歷史書啊，會睇到就係佢哋做嘅模型。咁佢哋嘅模型都會有好多嗰啲比例。咁佢哋確實係會有腳會短少少啊，身體會長少少嘅比例，都幾多啊！即係由呢我嚟再研究一下，發現就係可能有唐朝嘅衣服啊，佢個衫腰帶嗰個位置會比較低少少，所以即使佢係正常高度嘅話，但係感覺上腳會短少少，所以感覺上整個 package 嚟講，就係佢嘅比例可能咁樣嘅話，會咁符合即係當代唐朝嘅時候嘅一個特色。佢只不過係可能強化咗，即係我自己覺得又有可能係強化咗件事，但係。我哋始终系做动画片，我自己觉得，我哋可以将呢个特色可以设计到角色人物上面，睇下会唔会，有更好嘅效果。咁我哋可能视觉上又唔会话，同以前会太一样。咁我又同时觉得就系、是，呢个系真系唐朝嘅一个特色嘅话，我哋刻画更鲜明嘅话，其实可能会对印象嚟讲会更深刻啲。所以其实我哋喺设计嗰度。会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咯，但系最终我哋确实就确定就系、是，我哋就用呢个头身比嚟做呢个角色啦，咁样。 系，咁呢个头身比一开始大家唔明啊，但系你揾翻咧引经据典啊，或者揾翻咧好多嘅历史嘅典籍咧。你發現都真係咁樣嘅喎，原來啊，即係有陣時我哋用依家現代人去諗當代人啊，點諗啊？你諗下唐朝啲人啊，都諗唔到依家原來你可以用 AI 嚟做咁多嘢啦，係咪先？即係有好多嘢大家都係想象唔到。不過就係呢一種天馬行空，令到咧動畫電影咧更加叫做有趣味啊！即係有陣時做創作人咧，你點樣令到成件事有趣味都重要。好似你上一集咁樣講，其實成部電影講緊成兩三個鐘頭。你话如果咁多文戏得唔得呢？我估做制作人即系你哋，其实都有好多嘅考量。咁今次《长安三万里》亦都一个新嘅里程碑啦，连文戏都可以咁好睇，做咗三个钟头目不转睛咁去睇晒成个作品，真系唔简单啊！你感觉系点嘅咧，陈生？ 我感觉都系点讲呢？因为我喺呢个行业好耐啦，所以 感覺上其實我哋做動畫行業其實都係堅持啦，因為你要先堅持住就係做呢樣嘢，同埋我覺得就係動畫電影本身喺而家呢個年代其實佢會好艱難嘅，因為其實你要有一個好嘅故事啦，又跟住我哋要有好嘅設計，同埋最終要將成套電影做出嚟，佢嘅資源消耗會好大好大，同埋我哋會以一年一部嘅節奏去做一個電影，所以其實成個長安三萬里製作嚟講，其實容量係好大，因為我哋一年其實做咗，如果按呢個分鐘嚟計嘅話，其實係比以往嘅電影時長嚟講係唔一樣，體能唔一樣，所以我哋嘅公司其實體積都會變大咗少少。 嗯， 但係你話即係機會上面其實係一樣嘅，即係機會咁，其實就係我哋做呢樣嘢就係希望我哋用心做到，希望更多嘅優秀嘅人入嚟一齊做，因為我哋嘅工作內容同埋我哋嘅團隊其實都係希望用我哋中國團隊去打造我哋嘅中國動畫電影。我哋希望就係我哋嘅動畫技術同埋動畫表演上面，希望我哋係可以跑出嚟以後，我哋中國嘅動畫係俾大家欣賞，即係覺得就係唔係淨係外國嘅動畫，因為我哋以前都係學外國嘅動畫嘅一啲技術，但係希望就係我哋而家學完大家嘅技術之後，我哋又會反思，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創造我哋嘅動畫技術咧？ 已經創造緊啦，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唔係希望啦，已經係創造咗大概80%，當然更加仲可以再好、再好、再好多啲啦。咁但係我覺得依刻嚟講已經真係咯一個里程碑咯，好似陳生你啱啱咁樣講，我覺得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当然啦，做得非常之好，梗系期待你往后再有更好嘅作品面世啦，再吸引多啲观众朋友去睇啦。咁喺动画电影呢一个栏目嗰度，头先你话啊，你都入行咗好耐啦，香港都系你嘅本源啦，系咪？一开始读书嘅时候，你都会喺香港读啦，你系咪都因为疫情缘故有段时间都冇少啲翻嚟香港啊？陈生，我 update 下你啲近况，今年 Jupiter 咧，其实有两三间大学啦嘅动画设计科咧，系接近咧最多人竞争一个学位嘅，大概咧60-70人争一个学位咯。咁你会见到香港好多后生仔或者 DSE 即系会考嘅考生啦，佢哋都对呢个行业趋之若鹜。咁好啊，你作为喺内地行业嘅领头羊嘅先锋分子，不如你去鼓励下香港年轻人，其实喺动画设计嗰度，除咗你头先提过好多次嘅坚持、坚持、坚持之外，仲有啲乜嘢系必须喺个行业入边，你要先付出咗呢样嘢，或者你要先学识呢一样嘢，咁你先可以进入到个行业，先可以继续勇敢追梦咧。喺个动画设计方面，又交俾你鼓励下啲年轻人啊，好吗？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主要中意睇动画片先啦，即系如果你中意睇动画，然后跟住再入行。去接觸就係，我點樣創作動畫嘅咧？咁其實我哋變相就唔係簡單嘅接受一個程序嘅工作，即係唔係以一個方程式嘅運作嚟做。我哋基本條件就係，其實我有想法，我想做到呢嚿嘢，咁我其實就學一啲基本嘅動畫技術之後，其實我就可以喺唔同嘅部門、唔同嘅模塊上面就可以做到呢樣嘢。所以其實使覺得就係做動畫，其實就唔係一個好特別難嘅一個事情。其實最重要就係你真係想做呢件事咯，因為其實冇乜特別難，因為佢有好多嘢要做啊。因為譬如我哋做動畫要演戲啦，但係佢演嘅戲同真係演員演嘅又唔係太一樣，同埋我哋可能要畫畫啦，但係你唔畫畫都有可能可以，但是我哋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想法同埋你愿意去付出做一样嘢，你坚持去做一样嘢，同埋你要放胆去试错咯。 嗯， 即是你敢去错误嘅话，其实就唔使惊任何嘅事情，因为我哋都系好多嘅失败，到而家嘅开始有啲起色啊，跟住自己越嚟越成熟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个行业可能都系一样。动画行业都是一样，不过我自己觉得就是动画会更加就是它可能会有很多的挫败感，因为它始终是有些艺术成分在里面，所以它会有很多挫败感，同埋它会对审美上面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其实只要你可能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失败，同埋锻炼一下 審理嘅能力，其實已經好達到做動畫嘅要求。 咁希望一直話咧，真係鼓勵到一班後生仔啦。咁香港咧都好多動畫電影大師嘅，逐啲逐啲都飛升國際嘅。我認識嘅，今日又大家透過大電波認識咗嚟自追光人動畫設計北京有限公司嘅代表啦，陳建喜先生啦。咁我又認識一啲又去咗外國發展㗎啦，又有啲翻到灣區嗰度發展㗎啦。咁所以其實個領域或者個工作機遇都好多嘅。咁期待咧，陳生咧多啲再製作一啲新嘅動畫電影啊，同我哋去分享啦。咁當然而家上映中咧，就有呢一部咧動畫電影，名字叫做《長安三萬里》啊。今日揾嚟咧動畫設計師啊陳建喜先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謝曬你啊陳生。咁啊，翻嚟香港我哋再茶聚傾下偈咯，好嗎？ 嚇，好啊，好啊，好啊，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小犬的环流相当紧密，烈风区会同香港维持一段距离。本港今日普遍受烈风影响的机会不大，三号信号将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小犬将会在听日日间在香港以南150公里内掠过，到时会视乎小犬的强度、移动速度同埋同佢相关烈风区同香港的距离，评估是咪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话：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流感季节，出现延后的情况。目前本港正是处于夏季流感尾段，冬季流感将会在出年二月至四月出现。他话日后流感同新冠将会轮流出现，两者每次相隔半年。 孔凡毅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强烈建议长者，尤其是院舍和患长期病患等以及儿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为明年二月爆发的冬季流感做好准备，即使感染病征都可以比较轻微。外电报道，美国商务部将42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话呢一啲企业对莫斯科军事国防工业基地提供支援，包括向俄罗斯供应美国原产嘅集成电路等。另外，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英国等7个实体亦都被列入清单。商务部官员说，增列实体清单表明，如果将美国原产科技提供给俄罗斯国防产业，美方将会发现并且将会采取行动。中国商务部早前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以所谓涉军、涉伊、涉俄等为由制裁中国实体，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他国企业和个人，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主义霸凌行径，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中方将会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9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预测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5度左右，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首先讲坏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东涌裕东路去小豪湾方向，近住松满路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是一个强风措施，受到强风影响，现在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现时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御龙山。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咁就得嘅，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公共广播95年， 新经典靓歌再重聚。 斜阳半晚宴。 10月13日晚 ，Albert Au 欧瑞强同一众歌手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留意晨光第一线，未连康康李志刚骚动音乐2000靓歌再重聚节目时段，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亲身入场见证。 看看那公共广播95年， 与你重温靓歌经典。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来印尼语顾问孙琦 Terry。 在印尼那种皮影戏我们就叫它做坏恩的， 看一套咁样嘅话音皮影戏咧，需要几耐时间咧？ 最长嘅一套戏9个钟头。 9个钟头， 长过翻工啊！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行行即安健。 扎铁业团结工会理事 Man 叔， 少数族裔最耳受伤的嚟讲，譬如佢搬运铁料嘅时候冇用正確嘅姿势啦，引致腰啊、腿啊或者手脚啊会夹伤啊，或者扭亲啊，呢个系比较上普遍发生嘅情况嚟嘅。 CIBS 节目《少数族裔行行即安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翻到嚟咧，我又想同阿欧分享一下咧，10月1日呢个成个黄金嘅假期咧，真系发生咗太多嘅事情。 系啊，好似见到港珠澳大桥嗰啲群组咧，即系面书都有啦，跟住 即系黄色预警啊， 红卜卜，直情系即系比较塞啲啊。我想问系塞系有交通事故定系点咧？我都想即系呢个极爽自驾游嘅主持人阿施俊卿先生去分享。 超爽自驾游， 超爽。喂，究竟系点样咧？我想问嗰日系因为免桥费，所以大家疯狂过去定点咧？ 咁呢个一定系事出必有因啦，大家假期想去玩一下啦。咁去到大家3年疫情嘅时候，喺香港都要去嘅都去晒，咁所以咧好想去多啲内地唔同嘅地方玩一下睇下。咁今次咧出现咗啲乜嘢事咧？就系我哋咧打破晒咁耐啊，成个港珠澳大桥咧嘅车流啦，系啦，香港咧我见到新闻嘅报道咧， 系 29、30号咧去到3000嘅架次啊。 咁我想问咧，嗱，我都跟过你一次过去澳门啦，就系呢个用自驾嘅方式，港车北上方式啦。咁佢入面咪有啲车位嘅限额嘅，咁系唔需要付费噶嘛？ 系。 咁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啦，如果个车位爆满咗，咁点算咧？唔系咁，如果你揸到架车过去冇车位，咁你架车停边咧？嗱，呢个我好想问嘅。 我暂时见到咧， 你未试过呢个情 况嘅嗰个场。 如果嗱，你谂下，当然你国庆就嗱喺香港有酒会啊，其他 K K 跨拉城啦。咁如果你当你 十一黄金周假期，你真系要喺香港驱车过去澳门，如果个车位系唔够充足，系爆满，咁爆满都唔出奇啊！你谂下，你头先讲个车人流， 三千架次都已经， 你三千架次，我估嗰度冇三千个位吧？应该 有， 系咩？ 系啊，啱啱就系三千个位， 咁啱得咁巧， 咁系就系三千个。 如果真系个停车场容纳唔到，会唔会喺桥嗰度就已经截住你 咧？系唔会嘅呢件事？点解咧？啱啱讲过啦，三千架次，其实加埋内地与香港嘅一个来往嘅牌照啦， 系 啊，咁加埋其实咧。我哋讲緊嗰个通车嘅车辆啊，其实都係三千个咋嘛。 哦， 即係佢哋要香港关系需要报㗎嘛。 係啊係啊。 係啊，需要登记㗎嘛。 係啊。 咁所以你就唔会多个三千架。 嗯。 係啊。 但有啲即兴咁样都可以过去㗎嘛，唔係咩？ 即兴系嘅。 係啦，你可以即兴㗎嘛。 咁、啊、 咁你即兴当然啦，即兴你会变成扫兴啦，如果你揀嗰一日去出发嘅话。咁如果 其实但系佢哋睇到嘅，因为你要报嘅话，你其实你即兴过系去澳门就可以即兴啫。 系啊系啊， 你去珠海系唔可以即兴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就会计到你大概嘅人流量系几。 但你去澳门如果即兴，你都几礼计。老实讲一句，如果你嗱，我好多朋友其实十一国庆假期咧。其实真系过咗澳门玩一次， 系系啊！ 即系一阵我都想讲啲澳门嘢啦。 本来都有人叫我去，我话唔好啦，我唔识点样翻嚟啊。 系啊，因为都好多 artist 朋友喺嗰度开 show， 你又、 啊、 又 MC 又阿 Kelly 陈慧琳系咪先？咁、 啊、 你 Kelly 喺香港都冇乜点开，要去到下年年底先开。你反而澳门有得睇啊 ，Kelly， 即系 Kelly 都话我哋成长嘅女神级嚟噶嘛。咁啊，真系想睇下陈慧琳啦。我都曾经谂过过去嘅，不过文说咧船飞咧就好早已经卖晒啦。咁、嗯、样咁你话搭金巴都 OK 嘅，不过人多底下搭金巴咧，我又未试过，同埋咧我冇港车北上噶嘛，变咗我架车咧就要摆喺嗰个港珠澳嗰个入闸口嗰个停车场， 系 嗰、那个停车场咧，如果你冇预约嘅话咧，你根本一位难求啦，同埋咧，一系你就俾好昂贵嘅金钱，嗰、那个露天停车场我试过拍噶啦，头一两个钟咧就卅零蚊。第三個鐘起跳咧，五啊幾蚊。咁、 嗯、 可能咧，你啊，譬如過澳門食餐飯啊，或者玩下睇個 show， 六個鐘頭埋單啦。你咧翻翻嚟口岸嗰度攞翻自己架車咧，一出閘咧，起碼五百幾蚊。 係啊， 我試過俾五百幾蚊停車場費啊。嗱，呢個主持人嘅真心經歷嚟嘅。咁當然你話喂預約咗有機會，佢有個日拍定夜拍優惠平啲嘅，可能講緊百零二百蚊。但係咧嗰預約都唔簡單嘅，同埋你唔可以。早咗入场啊！你早咗入场咧，佢唔坑你嗰个时间嘅，即系你预约咗系四点啦， wow. 你预约咗四点啦，你话喂早咗阿、啊、OPC 两点钟入咗场啦，佢唔计噶，佢会追收翻你嗰个费用噶。 哇！ 所以你四点你预约咗四点入场，你真系要四点入场。 哇！ 如果唔系咧，又系到最后都四五百蚊泊架车噶， 不得了！ 泊车讲紧系咁，所以都。几疯狂咯、 啊，系 你就唔会体会到呢样嘢。 同 2CMB 都好易申请嘅， 即系头先讲嘅， 即系港珠澳大桥同埋呢个翻去内地嗰个啦，跟住另外就系去澳门嘅转乘优惠都容易申请嘅。 我搞啦，谂住 系啊， 我的起心肝就搞啦。 系啊，最少你唔使俾 你可唔可以支援？你可唔可以支援下我啊？ 我 send 个 link 俾你就得噶啦。 send 个 link， 我填晒啲嘢系嘛？ 系啊， 啊要验车咯。 唔系，如果你 系咪要喺嗰、那个咩马草洲啊嗰、那个地方验车？好似中港车个验车又唔同噶嘛，系嘛？ 咁讲啦，我分翻两嚿嘢先。 喺青衣，喺青衣嗰度验。 分翻开两嚿嘢先啊！第一个就是你去澳门嘅话系唔需要验车嘅。 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申请二车 MA 咧，系唔需要验车嘅。系、 哦、 啦，你只需要网上登记咧，咁记住出发前买保险啦。或者你可以买定一个一年嘅保险啦，咁、嗯、你就好方便啦。 哦，咁就得啦。 系啦。 哦，咁我整咗澳门嗰个先。 诶、欸，但系又咁讲，你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翻内地玩嘅话咧，咁我就建议你直接申请 2CMB， 即系去抽签先啦。 系。 因为咧，你嗰个 2CMB 咧就已经等于有埋去埋拍澳门嘅权利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两者最大分别咧就系两者都要再俾一次嗰、那个。禁區紙嘅$540嘅費用， 算啦，我過澳門 OK 噶啦，我翻到內地我都唔係好識揸，同埋我架車啲電行唔到咁耐啊，可能係啊， 有 adapter 嘅， 係嘅係嘅，唉，即係依家嗰啲，唉，講充電啊，電能車又要開個新篇章去講啦， 係， 我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即係呢個塞車就係、是、今次就係初體驗啦，即係話國慶假期嘅時候就有機會塞車嘅，咁可能下次塞車應該係春節哦，大年初一嗰啲。高峰期喎， 系冇错，大概会喺呢个时间啦。 好，咁啊，讲咗好耐啦，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我自己甚或乎主持人都冇食过，所以真系真系唔会构成宣传啊推介嗰啲，你放心，我只系听到咋，我攞翻嚟讲下咋，我都未食噶，可能好难食噶，系啊，但系成为咗网红嘅其中一样嘢啦。咁反而咧上次就一个体验咧，好值得同PC 去分享。咁都系睇姚明打篮球嗰一次啦，即系姚基金嗰个活动啦。跟住临入去睇波之前咧，咁又洒落啦。洒落嘅时候有斩镬，咁有斩镬咧，咁梗系同表弟啊，即系叫做饮饮食食下啦。跟住哇，搵好耐喺其中一个娱乐场所嘅酒店嗰度咧，搵咗好耐，喂想饮杯啤酒啫嘛，搵极都搵唔到油。跟住咁我把心一横啦，因为洒落得嚟嘅钱都系冤枉嚟搵亦去啦。根据主持人嘅概念咁样，咁入去呢个香港五星级嘅其中一间酒店分部嗰度啦，咁佢入边有个。类似餐厅啊或者 lunch 咁样，咁咪入去咯，咁咪饮杯酒食咗六只蚝啦。咁咧，首先我喺香港咧就唔系好舍得去呢间叫做五星级酒店嘅 lunch 嗰度食嘢啦。咁佢嘅 wine list 咧。其实都好好啊，因为咧每个国家咧大概都有三十几支酒俾你拣咯。咁呢个一定系五星级酒店必备嘅一样嘢嚟噶。咁佢有个侍酒师咧就过嚟问你要啲咩啦。咁我就话我想拣啲乜乜乜啦。咁佢就帮我拣，就拣咗一支咧600多元嘅酒。六百几蚊咧系好 easy 嘅，跟住就帮我配搭咗啲蚝啦，成个咁嘅叫做 take a break 嘅 happy hour 啦，因为我都系等睇波，可能6点零钟，你话食晚饭又未至于，即系叫 hea 咗嗰一个钟头时间去，其实埋单都系800多元、900元度，即你又食埋蚝，又饮埋酒咁样，咁好似成件事都颇为抵玩。有阵时我哋去到澳门咧，成日都要捐窿捐下，搵啲好平嘅嘢食啊，或者食某几间好出名、好地道嘅澳。蒲菜啊等等，其实唔系，有阵时入酒店食咧，埋单计数咧都平过香港， 同埋有啲会籍咧有折添嘅。 系啊，我知道要用你会籍啦。其实你嗰个会籍就系同呢个酒店就同集团，我想讲。 我估到系， 不过我啊费事啦，即系有阵时，咁小事，咁我哋都系 hea 下，等啲时间过啫。 即刻话我知咯，睇下点帮你。 咁唔使嘅，但系下次咪一齐去下咯，饮饮食食都系开心嘅。咁啊，11月咧就唔系好多假期，反而10月就有个重阳假啦，咁啊重阳大家唔知又系咪突然间又会心血来潮又翻去湾区嗰度饮饮食食咧？咁啊，闻说广州都开咗个好新嘅滑雪场啦，咁呢个我又想试下啦，室内滑雪，因为之前你讲深圳嗰个我都想去试下体验下噶啦， 好玩噶， 系啊，但唔平噶嘛，玩一日嗰啲滑雪应该，譬如玩 平 噶， 系啊，即系普通玩系平嘅， 即系讲紧300-400一个人头咁样系咪？ 系啦，同埋记得咧去一啲网站度睇一睇啦，即系比较多啲。咁唔需要一定要喺去到現場買飛嘅， 哦， 係啦， 即係可能有啲團購嘅優惠啊，或者有啲電商平台嘅優惠啊，咁自己就揾下啦。咁依家香港啲朋友仔聽住呢個節目都識玩㗎啦， 識玩 㗎啦，即係唔係好似舊時咁樣，仲攞住一沓人民幣翻去俾錢㗎啦。首先啲支付系統又綁定曬啦，咁啲優惠著數又落曬個錢包嗰度啦，咁樣。咁希望即係呢個節目都幫到大家啦，去玩啊嘅時候啦，咁都话分两头，即系你除咗翻湾区消费，咁近排香港都夜奔翻，咁 你 支持一下两样啦，即系可能礼拜六喺大陆，礼拜日翻落嚟香港消费啦。 同埋我补充多啊，我啱啱讲嗰样嘢咧，而家嘅内地嘅支付系统啦，甚至唔同嘅一啲 apps 啊，而家其实香港嘅信用卡咧都可以绑定，系啊，直接使用噶。 我都系咁样用嘅，其实主要我翻大陆用钱咧，即系翻到内地用钱咧，都系咁样用。 你半年嘅变化好大。系啊，我见到， 同埋个 way 有阵时会有机会靓啲啊， 系啊， 港币强啊嘛，系我话啦，好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同我好拍档 PC 咧，倾住咁多先，下集再同你倾偈，拜拜， 拜拜。 从触摸，常人陪你。 欣赏我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嘿嘿，越要再我自己被一般的要吞死，一般如何离弃，打击你我包庇，站得过是我欢喜，笑着去迎合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